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390面啊，390面。从第二句看起，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能与修出世法者做流难事，名为摩罗。这是讲的魔王波旬啊，确实他的神通道理也相当的可观。最初世尊修行的时候，他来当障碍，那世尊的定力、智慧、道理还是超过他啊。那么在世尊面前啊，表演了很多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世尊能够如如不动啊，在所有境界里头，真正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魔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世尊成佛了，波旬也来护法。啊，也来护法。啊，曾经有一次，他向世尊说：“他说我还是要破坏你的法。”世尊讲：“佛法是正法，你没有能力破坏。”啊，波旬说了：“等到你末法时期。”你的运呢慢慢衰了，我让我的子孙魔子魔孙通通出家，披上你的袈裟来破坏你的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流眼泪，一句话没说啊。那么他所说的话呢，就是在现代啊，确确实实如此。啊，我这个地方供的有魔王的牌位，魔王波旬的牌位。他曾经来找过我，质问我，没有通知他，为什么随意去侵犯他的道场？我说我没有侵犯呢。到以后我忽然想到了，今天的电视、网络是他的道场，我们也有一个电视，啊，也有一个网络。啊，这就是侵犯他的道场。啊，确确实实魔用这种方法了，把整个世界人心都教坏了。这魔王当道啊。啊，在佛法里面，小乘有降魔，八善乘道有降魔，大乘没有。

啊，清净心是道心，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智慧能养正身心，可是烦恼呢，它恼害身心。啊，所以把这个烦恼啊称之为魔。第二一类的叫阴魔，五阴，这个确实有体啊，色受想行识，啊，为什么称它为阴？啊，因有盖覆的意思，这五种东西能把你的真性障碍住，让你不能见性。啊，能生种种苦恼。啊，所以也称它为鬼魔。凡夫修行不容易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那是成就啊，修行不能成就啊，就是他在障碍啊，所以应当放下了啊，色身大家都认为色身是我，这是最大的障碍，根本的障碍。身不是我啊，那身是什么呢？不是我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啊，就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那我们出门乘车，车不是我，是我所有的。什么时候我们能恢复正确的认识，认识这个身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叫我所啊，佛法里面的名词叫我，我所。我们现在是把我所当成我，真正的我呢忘掉了，真正的我是自信啊，自信是我，法性是我。啊，化身是我，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我的定义有很多，其中两条是最重要的。啊，第一个是主宰的意思，我能做得了主吗？做不了主啊，我要能做得了主，我希望我年年十八能不能做到啊，希望我不老不病不死，可不可以做到？做不到啊，你做不了主，对你自己身体都做不了主，你还能主宰万物吗？没这个道理啊。啊，第二个意思呢是自在的意思。我不能为欲所为啊。

希望科学家快速提升境界啊，把这些宇宙奥秘啊揭发出来，我们大家就相信，相信我们起心动念能改变外界的环境，啊，能改变地球，能改变星系，啊，更大的能改变大千世界。业力不可思议，佛在经上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的业力能敌须弥，能深大海，啊，所以我们一生生生世世吉凶祸福不在外面了，与外面不相干了。那用现在话说，完全是看你自己的心态，你的心态纯净纯善，那你一生是大吉大利，无往而不利。如果心行不善，起心动念是损人利己，那你的前途就有问题了。啊，处处是凶灾啊！啊，吉凶祸福啊，是自己念头行为造成的。如果我们的念头行为跟魔相应，恼害就现前了，那哪里会有好日子过呢？啊，变现出三途六道。如果我们能跟信德相应，阿弥陀佛是信德的代表啊！阿弥陀佛在哪里？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熟读无量寿经，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跟无量寿经相应，那你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你跟极乐世界相应，你跟自信信德相应了，无往而不利。你成佛成菩萨了啊！我们念头邪了歪了就是魔，自己本身是魔，所感外面全是魔，那无阴魔吗？全是魔吗？我们的心正了，行为正了，啊，所感得的全是正，正是极乐世界，是华藏世界，啊，一切有情众生全是诸佛如来，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三者死魔啊，这是人一生寿命终了的时候，死能啊，死断人命根，故名曰魔啊，这人命终了， 命中怎么叫魔呢？我们的道业还没成就，寿命到了，没成就，依旧的去搞六道轮回。我们要受这个折磨啊！可是这个色身，我们想延长寿命，能不能做到？能。例子太多太多了啊！诸位去念《了凡四训》。了凡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好像是15岁，遇到一个算命先生，云南的孔先生。替他算终身流年。每一年每一年状况都给他算定了。告诉他，他是仕途中人，也就是命里注定的，他是要从政的，就做官嘛，大官小官不论，你是做官这一类这个行业的。劝他读书，去考取功名，他的一生官只能做到一个县长，一个小县份的知县，寿命只有53岁，53岁正是做县长的时候。就告诉他，你只能做3年，你就告假回家，寿命到了，还不错，寿终正寝。孔先生的确不错，帮他算得很准。每年参加考试，考第几名？那是考中秀才了。考中秀才啊，国家供养你了。每年给你几十担米，你一家生活不成问题，你安心读书，也就是考取秀才之后，国家奉养。然后再读书，再往上。秀才是县考，考取之后参加省考，省考则是举人，最后呢参加国家考试，殿试，皇上是主考官。那个等级叫进士，进士是最高的等级，举人是第二个，秀才是第三。他命里面不但没有进士的份，举人份也没有，他只能够到秀才。秀才也分等级，秀才等级最好的贡生，他只能到这个命里头啊，学位呀只有这么高，再往上去没有了， 官做的一个小县长。20年，你看，从15岁到35岁，每一年命运就跟孔先生所算的完全相同。他佩服啊，真正知道啊，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所以对于佛跟道啊，就很感兴趣啊，每一天坐禅修定啊，什么都不想啊，为什么？命注定，想也想不到，能想到可以想，想不到啊，命里没有啊。啊，命里有的不必想，到时候自然来了。啊，所以他心定下来了。啊，在栖霞寺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一个念头都没有。云谷禅师非常惊讶，3天3夜没有一个妄念，这不是普通人啊。啊，就向他请教，你修什么样的功夫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了凡先生很老实，告诉他，我没有功夫，没有功夫，你说没有念头，我的命被人家算定了。20年来，年年一点差错都没有，所以我相信。啊，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我原先你以为是圣人啊，以为你有定功，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云谷禅师给他详细说明这些道理啊。命有没有呢？有，前生造的因，这一生得的果啊。命能不能改呢？能改。为什么？你每一天呢，善念恶念得加减乘除啊。你动一个善念做一桩好事加分，动一个恶念干坏事减分，天天都有加减乘除，但是加减乘除幅度不大啊，所以你的命被人算定了。如果你有大善，那加的分数太大就超过了，不准了，那就不就非要上提升。你有大恶呢，那就减，那就除了啊。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接受了，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第二年参加考试，孔先生算他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这马上就不对了。啊，国家给他的俸禄也增加了。啊，他这才晓得啊，原来命运是自己可以改造的。全家行善啊，跟着太太娘们全家行善了啊，真的积功累德。命里没有儿子啊，命里没有功名啊，他求考举人，考进士，都考中了。没有儿子，求个儿子啊，生了一个很好的儿子啊，天启。命里面只有53岁，他74岁走的多活了21年。 可以改变的。啊，了凡四训谁那么动人？啊，那么感动人是他亲身的经历，一点都不假了。孔先生算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云谷禅师教他改过，教他自己创造命运，那也是真的。啊，印光大师对这本书非常推崇。啊，老人在世的时候，一生印经，印了凡四训。印这本书数量几乎达到100万册。我早年看到这个书，看到后头的版权页，我都非常惊讶了，这不是佛书啊，怎么印这么多？那老和尚印佛书每一版啊，一般都是1000册、2000册、3000册、5000册的很少。为什么了凡四训每一次都是5万册、10万册？这么大的数量。想了几个星期才有一点觉悟，大概是就是人人都懂得秘密，人人就老实了，不会起恶念。啊，了凡先生自己明白之后，真的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积功累德，啊，真的是事事如意啊。做宝底线之线的时候，这个地位就高了，那不是四川的小县长了，这是大县份的，直接归皇上管的。啊，发心做10000桩善事，这他常常干的。啊，云谷禅师给他功过格，啊，做好事也记下来，做坏事也记下来，天天对照。啊，你这一天是好事做得多还是坏事做得多？他一生奉行，啊，真正是个好学生呐！啊，虽然可以改过，可以改造命运，啊，了凡能改，人人都能改，为什么不改呢？啊，改要跟佛道。不要跟魔道啊，跟魔道那就不善了，你会往三恶道堕落；跟佛道，那就步步高升了。啊，所以死不必怕了，啊，可以把寿命延长。延长为什么？不是想人间富贵。是想提升自己境界，这是正确的。啊，念佛人提升自己的品位，四者，他化天子母，其魔王能害人善死，功名母， 此中第四就是魔王不寻，为魔之本法。佛教里面称魔，实在就称他。那他三，像前面讲的烦恼、五阴、死、野人也能障碍人的善法啊，给他的是好像是同类啊，同等类而称之为魔啊。称魔主要的就是博学，就是魔王博学，大佛宝啊，不是普通人了。啊，他有大神力，佛菩萨尊重他。啊，不过就是有一点自私自利，放不下而已。啊，果然真修行，他也佩服你。啊，假修行。啊，他常常就戏弄你了，你不是真的，啊，他来找你麻烦了，啊，来给你为难了，啊，如果我们就磨难现前，知道是什么呢？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就可以通过。他拦不到我们，一点都不错。啊，你像释迦牟尼佛降魔，魔还不用的是五欲六尘来诱惑你，名闻利养来诱惑你。啊，你一动心上当了，你就退了道心了，你跟他去了。啊，继续去搞六道轮回。啊，如果不动心，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威胁利诱，啊，释迦牟尼佛。啊，小乘降魔，八相里头的一种啊，我们就看清楚了。经云魔恼，啊，这是世尊在本经所说的魔恼，什么意思呢？一魔能恼害人心故。啊，它让我们生烦恼啊。烦恼啊，伤害自己的身体，伤害自己的精神。啊，让我们身心受到伤害。啊，对于修行就产生障碍了。啊，是这个，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它是一个烦恼，又烦恼即魔故。啊，烦恼本身就伤害人身心。啊，所以佛教导我们转烦恼成菩提，菩提是智慧啊，智慧能断烦恼，能转烦恼，定功能伏烦恼啊，人有定，虽有烦恼它不起作用， 啊，所以定是伏烦恼，智慧是转烦恼，转化它。啊，这个高。啊，最浅的功夫是忍，我能够忍受，这是最浅的功夫。啊，深的功夫是定功，啊，真是扶住了，不起作用。啊，最高的呢，把它化解了，烦恼化成智慧了。你看，烦恼即魔，这是凡夫。烦恼折磨众生呐，众生身心不安呐。啊，修行人能忍，啊，功夫更高的得定的。啊，烦恼不起作用。啊，最高的开智慧了。烦恼也帮助你增长。最明显的例子。啊，金刚经上有说。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割截身体，那在一般人讲，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啊！啊，忍辱仙人遭的这个难呢、啊，不是让你好死啊，凌迟处死啊，用刀。把你全身一片一片的割下来，把它割死，不是一下给你死，这多难受啊！忍辱仙人不但是得定，他开悟了，转烦恼为菩提啊！他修忍辱波罗蜜，非常欢喜接受，一点怨恨都没有。啊，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是给他的考验，他要是通过了，那就成佛了。这真通过了，告诉格里王，我成佛第一个度你，感他的恩呐、啊，他成就了他忍辱波罗蜜，你看一点怨恨没有，还感恩。啊，受这么大的委屈，感恩，这是佛弟子应当学习的。啊，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身是假的，不是真的，名闻利养更是假的，何必计较这些？何必执着这些？魔能伤害人，它就是这些东西。你今天名闻利养，连身都舍掉了，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对你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就五体投地拜你做老师，护你的法，真佩服你，你真行。啊，他来护法了。啊，他做不到，你能做到啊。他大福报的人啊，啊，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啊，欲界第六层天的天主啊，不是普通人呐、啊，啊，他来护法，啊，我们的关关能通过。别放在心上啊。 啊，放在心上错了，应当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魔恼就没有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极乐世界永无魔恼者。啊，回头我们再看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永远没有魔恼。为什么呢？因具体是一清净具也，具体全体。极乐世界全体就是一个清净具啊！什么叫清净具？这是出在《往生论》里头的。黄念老注解《无量寿经》这一段引用的最多。啊，所以他的注解我们看一遍，大概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段。啊，他引用了十几次、十几遍呢。啊，乃助真实慧之所庄严。真实之际之所开示，故能会于真实之力。三个真实，无量寿经是最重要的句子啊！啊，这三种真实都在这一清净句里头。啊，所以极乐世界全体是真实智慧、真实之际、真实之理。真实智慧之所庄严，真实之际之所开示。谁在那里做呢？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啊，这佛教大学的校长啊，就是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真实智慧成就的极乐世界。度了四十八愿就明白了，四十八愿愿愿是真实智慧，愿愿是为成就一切苦恼的众生啊，指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啊，帮助这些众生一生顺利圆满成佛，那不是真实智慧能做到吗？啊，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教学啊，让你见佛闻法，永续不断啊。这个机缘你到哪里去找啊？ 这就是真实之力啊！诸位要知道，真实之力就是指的你天天见佛，天天闻法。你看前面所说的八难，八难每一条是怎么讲叫遭难呢？障碍你不能见佛，不能闻法，那就是难呐。见佛闻法是大幸啊，见佛闻法是极乐，见佛闻法是真实之力啊。在其他诸佛刹土里面有，但不是六道十法界众生能遇到的。那哪些人能遇到？化身菩萨，那毕竟是少数啊。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六道十法界的众生都有同样的机缘遇到，永续不断。啊，正因为如是，所以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光中即尊，佛中之王啊！我们这一生有机会能遇到啊，遇到决定要去。而且要取得自在，这真有把握，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能做得到吗？能。为什么？因为你真放下了，你对这个世间丝毫留念没有了，你就能了。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丝毫贪念，你就不能了。那临终的时候需要人助念。如果你真做到了，一切都放下了，一丝毫留念没有，不要人助念了，那怎么麻烦呢？在家普通人能做到？能。我们亲眼就看到一个啊，这40年前的事情，台湾台南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这老太太很聪明，没告诉家里人，告诉家里人怕家里人吵他啊，魔来了啊，又哭又啼不让他走，他就没办法了，他高明不说啊。往生那个时候吃完饭，那个时候往生啊，告诉家里啊，儿子媳妇孙子，你们吃饭不要等我，我去洗澡啊。可是儿孙很孝顺，还是等了很久都没出来啊。到浴室里看，真的洗过澡了，那房间里没人，喊他没人答应。他家一个小佛堂，看到他老人家洗完了澡，干干净净，穿的干净衣服，穿了海青，手上拿着念珠，面对着佛像站着了。 喊他不答应，走面前仔细一看，他往生了。他这一走，带动这一个地区的人对念佛的信心呢，真的不是假的啊！三年呢，时间不长啊。谭旭老法师跟我们说的，地贤和尚那个徒弟郭鲁江，也是三年，也很厉害。临走的时候也是站着走的。平常照顾他日常生活的一个老居士、老太太，给他烧饭，给他洗衣服。他只是在头一天给老太太讲，明天不要替我烧饭了。老太太也听不懂，以为明天有人请他吃饭。到第二天上午，不放心，到庙里来看看，看看师父在不在。为什么今天中午不要烧饭？到庙里一看，看到师父也站在佛像前面，喊他不答应。仔细一看，死了，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这吓了一跳，就找了一些佛友问。师父死了，站着死的，还站在那里。大家来看，看了之后赶紧跟地仙老和尚报信。那地仙老和尚徒弟吗？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走路去啊。一个往返三天，地仙法师来了，他站了三天。老和尚给他办后事。为什么呢？对这个世间丝毫留念都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看那些往生的时候那么难？那么苦，放不下了。他还有，这是我的，那是我的，那坏了。什么是你的？没有一样是你的。那古人说的好啊，万般降不去，唯有一随身呐。你只要能把什么都放下，好好去修三年静业，那你能带走的。这个三年是全念阿弥陀佛，不杂一个妄念。这功夫就成就了，就那么自在呀！今天这个世界上灾难多，在他的时候没有灾难呢。灾难到面前，我往生了，走了，走得多自在，多潇洒。不受灾难了，对他来说没有灾难了，他没有造这个业，他不受这个灾难。受这个灾难的人都是造的有这种业，就共业所感了。你造的业跟他不共啊，你怎么会有灾难？不可能吗？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永无魔恼，就是此地讲的三个真实。我们真正要了解这三个真实，

于这个世界命中。你看，即往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啊，这是极乐世界。啊，你看，他生莲花中宝座之上，莲花化身。啊，不服为贪欲所恼，他的贪欲断了，不会再有这个烦恼了。啊，诸位要晓得，贪欲、不舍，你一生行得很正。啊，是你命中所修的，你一生所享受的。啊，没有造罪业。啊，也就是没有用非法的手段取得名闻利养，你不会堕三途。如果用非法手段得到这些名利，你享受的时候身心不安，为什么呢？昧着良心。死了之后要到三途地狱去受果报，那就可怜了，真可怜了。啊，他是烦恼的根本，把它摆在最前面。一佛不为嗔恚愚痴所恼，嗔恚是地狱第一个业因，愚痴是畜生第一个业因，贪嗔痴所感得的是恶鬼地狱畜生。到这里去受报去了。啊，一夫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啊，骄慢嫉妒啊，这一些烦恼。啊，你纵然是个好人。啊，还积功累德，但是傲慢，有嫉妒心。将来果报什么呢？罗刹修罗，他走那一道去了。虽然比三恶道好一点，可是罗刹修罗就是因为傲慢嫉妒，他造很重的罪业。啊，寿命终了了，他又堕三恶道啊，虽然不是即刻就堕落，他拐了个弯，还是往那个路上去的，这不是善道啊！啊，这一些在极乐世界全都没有。啊，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啊，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跟这个经上所说的，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借助阿惟越智菩萨了， 这个我们不要忘掉啊。啊，所以说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是名极乐无忧诸恼也。啊，极乐世界决定没有魔恼这些事情。至于魔事，秽土众生一念佛故尚得免除，何况生彼土啊，生彼净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我再念一遍：魔事秽土众生一念佛故尚能变出。现在学佛的人遭这个魔事的多，你一向修得不错的，修得很好的啊，最近我接到一个同学的信，从大陆上来的啊，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是一张信，有日期没有地址啊，有名字没信啊，我没办法回答他啊。他告诉我一桩事情，是一个老同修，他这个同修我也认识啊，这些年来修得很好，做了很多好事啊，帮助很多众生，现在被魔附体了啊，用现在的话说，人神经错乱，反常了啊，这个嘛，这个就麻烦大了。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能不能解决？能，用什么方法？老实念佛。念佛没效啊，没效，念佛功夫不够，不是没有效，念佛的功夫不够。念佛功夫够了，魔恼就化解了。前清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啊，这在当时是高僧大德，通宗通教，贤密圆融，真是大德了，著作等身啊，他的著作大概有50多种，日本万字虚藏收了有20多种啊。我早年讲观无量寿佛经，参考他的注解啊，他注解名字叫做观经之旨，里面有一句话，说是你要是遇到最严重的灾难啊，你也当心起，严重灾难来了，所有一切经善佛事都没效了啊，都不能够啊化解这个灾难，不能化解你的业障啊。最后还有个方法，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决定能够解决。弥陀功德不可思议啊。啊，你要真正认识了，你一生就依靠阿弥陀佛，其他的别去找了。啊，找什么跟阿弥陀佛相比都比不上。啊，何必去操心？啊，到处找这个找那个，换一句话说，你对阿弥陀佛没信心。为什么没信心？你对阿弥陀佛不认识。啊，认识阿弥陀佛真难啊。我们今天能有这么一点缘分，对阿弥陀佛有少许认识，应该感激夏莲居老居士，要感激黄念祖老居士。啊，夏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黄念老给我们做这么好的注解，我们读了之后才对阿弥陀佛认识了，才对净宗明白了。啊，真正肯定他是世尊49年讲经说法的第一经，普度法界一切众生第一法门，你说多难？遇到了在现前不认识，这多可惜，当面错过。啊，所以净宗同学一定要知道，遇到磨恼障难，一心念佛，啊，放下万缘，一心念佛。东北刘素云居士是好榜样，他是一张显现的得红斑狼疮啊，这个病朝不保夕，随时会死亡啊！啊，他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就把病念好了。啊，他也不找医生，也不去找药，啊，就一个人在家里，啊，每一天听无量寿经，听光碟，听10个小时，啊，除听经之外就念佛，1个多月，病就好了，再去检查没有了。医生感觉到惊讶，不可能的事情啊！问他怎么治好的，吃了些什么药，他说什么药也没吃，就念阿弥陀佛念好了。医生相信，医生为什么相信？刘居士一生没有妄语，他们那个地区都知道这个人是老实人，实话实说，从来不打妄语的。啊，所以只要他说出来的，没有人不相信。这是为我们现身说法了，为我们来作证了。啊，秽土众生呢，老实念佛了，能够消灾免难，一点都不假了。啊，我们念佛消不了灾，免不了难，是什么呢？你的心不诚，你的心不真，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一面念佛，一面怀疑，这方法行吗？那这不吃药行，不看医生行吗？你就非看医生，非吃药不可。啊，对你就没有效果。 所谓沉则灵啊。啊，印光大师讲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你就得十分利益。啊，没有沉静心就没效，所以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是你自己决定，与佛不相干，与法也不相干，这是真话了，这不是假话啊！佛不骗人，谁救了你？你自己救了你自己，靠别人难啊。摄住生经也云，这摄往生经不是住啊，摄往生经。佛言：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接前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摄住往生经里面这一段话重要啊，我们现在念佛的同修啊，被附体的惹魔似的常常看到啊，我们看到他痛苦，不知道怎么救他啊。《法华经》里面，《摄往生经》里面把方法提出来了，告诉我们。老实念佛，就能帮助他。他自己要能够跟着一起念，效果就更好。自己不能念，魔控制他吗？啊，那么我们要给这些魔跟附体的谈条件，要好好的开导他啊，过去生中你们借的冤结有怨恨啊，冤应该要化解啊，冤家宜解不宜结，为什么？你伤害他，彼此双方都痛苦，这你报复他了，他不甘心啊，他将来的时候还会报复你 啊，六道轮回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两方面都受痛苦，错了啊，应该化解过去事情，算了，不要再追究了啊！回过头来好好学佛，同生极乐国，了生死出三界，这多好呢！那这个机缘就在面前，何必一定要执着要报复？啊，在一般真正劝解他，给他开导，绝大多数都会同意离开了。啊，只要 魔是离开了，人就恢复正常了。啊，被魔所附体，他自己做不了主啊，他自己是迷迷糊糊啊。啊，附体的这个冤亲债主啊，利用他的身体造罪业。啊，很可怜。啊，所以在这个世界，出世待人接物，不能没有智慧呀。跟一切众生绝不结怨。啊，纵然遇到了别人恶意回报，我不回报他啊，甚至于陷害，我们接受不报复，学忍辱先人啊，也许过去生中我欠他的啊，那这个账呢不就了了吗？没有怨恨啊，我常说啊，不但没有怨恨，还要感恩啊。他来考试，看看我能不能及格啊。考什么呢？考我呢是不是真看破了，是不是真放下了。真正看破放下，境界现前不动心呐、啊，没事啊，那你就顺利通过了。啊，他纵然啊以恶意对我，那就报完了，我再不回报了。啊，没有怨恨心，账就到此地结了，好事情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啊，一笔勾销了吧？这些道理，这些事实真相，只有大乘经典里面讲得清楚啊，讲得明白啊。为一切众生，像阿弥陀佛一样，四十八愿，愿愿都是惠于众生真实之力。阿弥陀佛没有鞠躬，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要学啊！啊，做一点好事，你看我对你多好啊！啊，我对你有恩呐、啊，你要知恩报恩呐、啊，错了，你就搞轮回了。啊，没事啊，不施恩德，不施完了就忘掉了永远活在清净平等觉里就对了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不沾染啊，以大慈悲心 对待一切众生。啊，行菩萨道啊，三轮体空啊。清净无为啊，我们与自心相应啊，这是三种不退里头最后的一种，念念去向娑婆若海啊，我们用个好懂的话说，念念回归自心，在净土里头。自信是长期光啊。啊，念念回归长期光啊。这就对了。啊，比十报图还要高一层啊。啊，摄王僧经里面的话，你看，你真干的人，老实、听话、真干，念佛人，一心求往生，绝不求人间的、人间天上的这些富贵。绝不求名利，只求往生。彼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派遣25位菩萨保佑你呀、啊！你行住坐卧，白天夜晚，一切时一切处，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这些卧鬼卧神是你的冤亲债主，想来障碍你的都不可能。25位护法神保护你，佛言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不会骗人。他讲彼佛是阿弥陀佛，25位菩萨是阿弥陀佛派的，你相不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相不相信阿弥陀佛的话？那人佛说的话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你真干就真有这个事情啊，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啊，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就没有了。这个经文你要看清楚，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啊，一心一意只求往生极乐世界。真念佛人啊，真念佛人不多 啊李世民讲得很好啊，真念佛的人多了，世界就有救了，灾难可以化解了，真念佛人太少太少了啊。真念佛人就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那个条件，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我们现在念佛人谁是六根？六根是妄心啊，都往外头跑啊。啊，眼缘色，耳缘声，舌缘味，鼻缘香，通通往外跑啊！ 没收回来啊，都设六根去了，通通收回来，不再向外攀缘了，把外缘通通给切断。一个方向，一条路，一个目标，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没了。这叫真念佛人，净念相继，不怀疑，亲近，不夹杂是亲近，怀疑夹杂，净念就没有了。啊，大势至菩萨八个字讲得真好啊，究竟圆满了。设法界里头没有一样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六道众生特别可怜，太苦了啊！在古时候啊，孤身先王啊，碰到一个好的皇帝、好的领导人啊，什么叫好呢？他会教，把人民都教好了。这个好的领导人啊，不会教的把人都教坏了啊，教好了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啊，啊教坏了社会动乱，地球灾变就多统治一个国家，带领这个世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教育。啊，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听到，中国人崛起，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许多人听到这个话，心里感到慌张啊！啊，中国人要统治全世界，这还得了啊！啊，大家都得提起防范。啊，其实对这句话错会意思的人很多。啊，我这些年有这些机会，啊，接触国际上一些人士，啊，包括国家领导人，啊，我曾经提出这个话题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不是中国人说的。谁说的呢？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他在70年代确实说过这个话，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所以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事情，大乘佛法的事情，不是中国的军事，不是中国的政治，也不是中国的工商企业，更不是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中国的文化。为什么？中国的人文化以孔孟吗？孔孟代表的是什么？仁义。仁者爱人呐、中国传统文化是爱的文化了。义是循礼。什么叫义啊？齐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不违背情理法，这叫义呀。这个是孔孟学说的核心呢，中心呢。在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如果孔子来了，你问他老人家用什么方法来对峙，肯定他用两个字：中恕。论语上说的夫子之道，中恕而已也。这两个字就能把现在世界摆平。为什么呢？现在这个世界上疏忽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至少200年了。人都造极重的罪业，恕是什么？原谅大家。为什么要原谅？他没有学过，没人教他。我们佛法也如此。你看佛在无量寿经上说的：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你讲多清楚他的前辈无知，没有人教他了，他现在做了很多坏事啊！你不能怪他，原谅他恕就是原谅忠就是真心，心不偏不邪，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不管你做什么错事，不管你造什么罪业，一笔勾销，不闻不问。我们大家好好坐下来，一起来学习伦理道德因果跟宗教教育，这样就好啊。我这个解释还没有遇到反对的人国外知名之士听到这个都点头都赞成认为这个方法好。温和不能再搞冲突要用这四个字来解决大乘佛法真诚慈悲。这是因果汤恩比波斯说的。我们提出四个字的纲领。大乘真诚慈悲。孔孟仁义中恕。决定不能责怪人。他今天造了无逆罪，杀父杀母，都不要再怪他， 他无知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要好好教他。啊，不知不罪，啊，不要加罪给他。夫子说得好，成事不尽，既往不咎。啊，要用这种宽宏大量来对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啊，英国宗教的教育，自自然然的人就回头了，回头是岸了，啊，这个社会恢复祥和，啊，世界恢复和谐。啊，人懂得做人的道理，问题才能解决。啊，懂得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人与人，人与万物，人与大自然，人与天地鬼神，应当共存共荣。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世界是一家了。啊，我们看到一张照片，是科学家发射出去的这个太空的卫星啊，没有人的，在距离地球40亿英里啊，不是公里，40亿英里，对准地球照了一张照片，发回来了。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在银河啊，银河的一条里面一颗蓝点，那个蓝点就是地球啊。我们看了什么感想呢？地球在太空确实像一条船一样啊，航行在茫茫大海当中啊，居住在地球上啊，都是同舟共济啊，都坐在这一条船上啊，这一条船在太空当中航行啊，安不安全呢？不一定的，海里头有大风大浪啊。啊，太空当中也非常危险的。啊，这张照片非常值得人警惕。啊，我们还有什么好争的？啊，大家要有真知了，把这一张照片多看看。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